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到方便面餐厅，那顾客去那是不是仅仅是为了吃碗面呢？同时啊，去那儿吃饭啊，吃碗面的价格如何？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聊方便面餐厅。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昨天我们讲到了这家方便面餐厅的老板哈，徐老板，他说呢，我们的餐厅经常挤满了顾客，其中啊，很多人都是抖音的活跃用户，食客们喜欢在方便面墙上自拍，同时在网上发布照片和视频。因此啊，通过今天的第一段，我们知道啊，去那儿吃面的顾客啊，他们不仅仅呢是为了吃一碗面，同时啊，还希望呢在这个餐厅里面拍一些好玩的照片，同时啊发布到网上，让自己的这个视频分享更加的好玩，更加的多样。好，那么看一下今天第一段的英文的翻译。他说 Our restaurant is often packed with customers。 今天我们学一个词组啊，表示充满了哈，挤满了人的意思，叫 pack， P-A-C-K。 讲到 pack 这个词， P-A-C-K，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呢，我们在旅行之前啊，需要对我们的行李啊进行一个 packing， 把东西给它塞进去。因此这个动作啊，往往呢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空间里面把东西呢给它越塞越多。因此我们转一下，可以呢形容这个餐厅特别的火爆， The restaurant is packed with people。 同时也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呢我们的地铁啊，早高峰的时候都是人哈，挤得连地儿都没有了哈，连那个站脚的这个地儿都没了，那么就可以说 The subway is packed啊，表示人特别特别的多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哈，想到挤啊，不能简简单单的用这个词 crowded， 我们可以再试一试用这个 packed， 表示这个挤的程度啊更挤，人更多。 packed with customers many of whom are active 抖音 users， 他们是抖音的活跃用户吧。 He said diners like taking selfies with the wall of instant noodles。来这吃饭的这些食客们啊，或者这些顾客们喜欢自拍 take selfie， 我们讲过 selfie S-E-L-F-I-E-S take selfie with the wall of instant noodles and posting pictures 啊，上传这个词我们讲过了， posting pictures and short video online。那么在为期一周的国庆长假期间，超过2000名顾客光顾了哈徐老板的餐厅。最畅销的呢是来自韩国的麻辣方便面，因为呢这个口味适合当地人的这个风格哈，他们的打法。 Over 2000 customers visited Xu's restaurant during the week-long National Day holiday。 差不多7天的时间内啊，有2000多人光顾了他的餐厅，所以呢这个客流量还是蛮不错的，平均一天呢将近300多人。 The best sellers are spicy instant noodles from South Korea， 韩国的哈这个麻辣哈辛辣方便面最受大家欢迎，用的是 the best seller， 最畅销的。想到这个词组啊， best seller， 它可以指很多的东西，可以指餐厅里面的某一道菜 best seller， 当然也可以指呢一本书哈，特别畅销的一本书叫做 best seller， 也可以说 best selling book 啊，最畅销的某一个商品，用这个词组。是呢麻辣的辛辣口味的这个方便面 from South Korea because they are catered to the taste of the locals。看一下这些里面用的这个词组啊，满足迎合某一个人叫做 cater to， C-A-T-E-R cater to， 表示呢能够 设定哈、啊、一些特殊的服务让顾客、啊、满意 cater to， 比如说像这个有些餐厅哈、啊、有一些儿童会经常光顾，因此啊他们会摆设一些玩具啊，或一些把他的 decoration 哈、啊、他的这个装饰啊弄得更加的欢快明亮，他的目的呢是 they cater to the children 啊，让孩子们呢能够满意。因此啊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 cater to， 表示满足哈、啊、一个人相对呢比较个性化的特殊的这么一个需求，用这个词组 cater to。 但是啊是不是每一家方便面餐厅都是这么火爆啊？答案不是的。在距离哈、啊、许老板10公里的另外一家方便面餐厅，他的生意就不是那么的好，有些惨淡，因为啊很少人去那儿用餐。But in another instant noodle restaurant, only 10 kilometers away, 只有十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 from Xu's, few tables were occupied. 看一下 few 表示呢几乎没有，这个 few 我们知道 a few 呢表示 some 一些的意思，但是用这个 few 表示呢可以忽略不计的哈，那么几个 few table were occupied， 这个餐桌啊几乎呢没有人用哈、啊，用的这个 occupy 占领，几乎啊就是没有人啊用他的这个桌子就直译了，转一下呢，生意呢比较冷淡啊。原因是什么？那么这家店的老板哈、啊、刘老板说啊，我们的大多数客户啊再也没有来过，只去一次，然后呢再不回头了。有些人是由于出于好奇走进了我们的餐厅。但是当他们发现我们只卖方便面的时候就很快就离开了啊，有些失望，觉得这个菜品啊比较单一，因此啊进去之后有的可能说点完一次之后再不来了，有的呢干脆扭头就走了，所以呢让他的生意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Most of customers never come back 啊，永远不回来了。哎，这个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对于一个餐厅来讲啊，这个顾客的这个回头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 they never come back, said Liu,、the shop owner. Some people enter our restaurant out of curiosity. 由于出于好奇哈，这个词组 out of curiosity, 同学们看一下后面这个好奇这个词叫 curiosity, 它的拼写是 C-U-R-I-O-S-I-T-Y, 表示一个人啊，非常的感兴趣哈、啊，对某一个东西呢充满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叫 curiosity。它的形容词呢叫 curious。同时，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词组 out of 后面加 curiosity， 也可以加呢 interest， 表示呢出于兴趣哈、啊，我开始比如说关注某一个东西，或者说呢出于兴趣呢，我报名参加了足球的训练班等等，就可以用这个词呢 out of curiosity。Out of interest, but they left very soon after they found out we only sell instant noodles. 但是呢，绝大部分顾客啊，看到我们只卖方便面之后呢，立刻就离开了啊，这个失去了很多的生意。那么事实上啊，近些年来方便面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啊急剧下降。原因非常简单，一个呢是由于快递的兴起哈、啊，现在这个外卖非常的火爆，大家呢这个点餐这个味道啊，包括营养、啊、远远要高于我们说这个方便面，所以呢这个方便面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呢，人们对健康饮食的一个日益的重视啊，所以说在中国我们更加关注于呢这个饮食的健康，因此啊方便面受到了冷落。In fact, instant noodles have seen a decline.方便面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降幅啊 ，decline 这个词我们讲过 ，D-E-C-L-I-N-E 表示下降。同学们如果觉得 decline 这个词很陌生的话呢，可以换另外一个字叫 drop，D-R-O-P drop 啊，都表示一个东西的下降啊。如果前面想表示突然的啊，很快的一个下降，叫 sudden drop 或者 drastic drop 等等，都表示一个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In their popularity in China, popularity, 我们学过它的形容词 popular, 表示呢一个东西受欢迎，而今天我们讲的是它的名词 popularity, 后面加上这个 R-I-T-Y, popularit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原因两个方面，看看用英文如何来说啊，一个呢是由于快递的兴起啊，我们说这个送餐的小哥，以及呢我们对饮食的一个关注。Due to,啊，这个词组表示原因，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哈，一定要学会哈，能够使用 due to the rise of food delivery services， 由于这个食品的递送的服务哈，这是直译了 food delivery services and growing importance given to healthy diets， 以及呢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视的程度对于一个 healthy diets。我们知道这个 diet D-I-E-T 呢是我们的一个饮食 healthy diet 健康的饮食，对健康饮食的一个关注，因此呢这两个方面导致了方便面的数量呢急剧的下降。我们知道方便面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通常呢是高脂肪和它的钠的含量特别的高，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还偏低，因此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方便面是垃圾食品。即使啊我们说在方便面里面加上新鲜的蔬菜和蘑菇的话呢，他们也认为方便面不是非常的健康，所以呢这个方便面的销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好，看一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某些东西在某一个方面的含量特别的高，我们用这个介词 in， usually high in fat and sodium， 啊两个方面，一个是 fat脂肪 and sodium 是我们说这个钠哈，这个脂肪和钠的含量偏高 and low in vitamin， 我们讲过这个词维生素哈，维生素 vitamins V-I-T-A-M-I-N vitamins and minerals 矿物质哈，含量又低，因此我们在形容一个食物哈，或者说一个菜呀，或者我们吃的一个东西的话呢，就可以说某一个东西 something is high in fatand vitamins， 比如说某些食品它在这个维生素含量上非常的高，比如说 vegetables is high in vitamin and minerals， 但是有一些垃圾食品比如说像 hamburger is high in fat and 比如说 sodium、啊、比如说在这个脂肪啊这个盐啊等方面啊比较高的话呢，用这个 high in somethingInstant noodles have been regarded by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as junk food. 好，出现了垃圾食品，英文的翻译叫 junk food. Food 我们都会 junk J-U-N-K 表示垃圾啊，垃圾食品 junk food 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J-U-N-K. Even when they are topped with fresh vegetables and mushroom, 即使啊它的上面我们说加一些新鲜的蔬菜啊，包括像蘑菇等等，仍然哈，我们说这个方便面啊，不是推荐大家哈平时吃的这么一个食品。这句话仍然用的这个词呢叫 top， 在方便面的上面放一层什么什么东西，这个 top with 表示在某一个东西的上面放一个东西哈，这 top with。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讲到了说方便面啊在营养方面有一定问题，比如说它高脂肪。高盐啊，它的这个维生素含量呢偏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价钱啊，这位刘老板说哈 another reason is price 啊，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的价钱。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去方便面餐厅啊吃一碗或吃一杯方便面，它的价格和我们在超市里面买一桶方便面哈，它的价钱有多大的一个差距。在他的餐厅里面，一碗方便面的价格大概是25元，25元啊，同学们听清了，25元，是超市里面一包方便面价格差不多5倍多。我们知道啊，在超市里面买一桶就是那种杯面叫 cup noodle， 一般的价钱呢大概5-6块钱，6-7块钱，好像超过10块钱的很少见了哈，一般都6-7块钱那个一桶。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餐厅的话去吃方便面，它的价位呢是25块钱，是超市里面的4-5倍，所以说价钱是一个原因。好，看一下这一段哈，价钱的这么一个解释。 A bowl of instant noodles in his restaurant，这一碗哈，它这里面是按碗，在这个吃方便面的情况下，一般呢我们用这个 cup 啊 cup noodle 啊，餐厅里面用这个 bowl， cost around 25 yuan， 它的花费大概25元， more than 5 times the price of a packet of Chinese made instant noodles sold in supermarket。 好，后面跟了一个比较级， more than 5 times，超过了5倍哈，用这个 more than 5 times， 我们知道这个 time 是一个倍， 5 times the price。 后面啊我们说进行比较的话，同学们注意了，一定要把后面比较的这个东西给它明确出来， 如果说直接加这个 instant noodle 定位啊，会有一些困惑。我们需要把这个 price 给它写出来 ，five times the price， 它在价钱方面是一个什么五倍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啊，不同的餐厅哈、啊，不同的老板啊，对于这个方便面餐厅的看法还是不一样的。刘老板认为呢，他的方便面餐厅啊，没有任何的 future， has no future。但是呢，在餐厅里忙着哈、啊，为顾客服务的徐老板哈、啊，更为乐观啊，因为呢，他的生意呢还是相对比较火爆的。But 徐后面跟的一个词非常好玩，叫 bustling around his restaurant to serve customer。用了一个词忙碌着哈、啊，表示一个人非常的忙着干某件事情呢，特别呢指那些餐厅，比如说给顾客倒水送菜等等，那么这种非常忙碌的这个场景呢，我们用这个词 bustling。 那么这个词我们在一开始啊讲到一个地方非常的忙碌非常的繁华的时候呢，用这个词 bustling area bustling street， 同时也可以指一个人 bustling， 表示一个人 is busy with something。Bustling around his restaurant， 在他的餐厅里面哈，忙来忙去。哎，同学们记下了这个词组 ，bustling around his restaurant to serve customer， 给他的客户哈服务哈，表示呢照看他的客户。我 more 后面一个词叫 optimistic， 记下来这个词，表示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特别的乐观。optimistic。O-P-T-I-M-I-S-T-I-C Optimistic 同时对他来讲啊，创业意味着风险啊，对他来说事情看起来很好，至少呢现在呢他的这个餐厅还是运营的不错的。 Starting a business means taking risk， 面临着哈、啊，意味着啊要承担一定的 risk， 承担的一定风险。 For me things are looking good at least for now，一切事情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错，至少呢现在啊是这样 ，at least for now。因此啊，大家偶尔啊吃一顿方便面还是可以的哈，救救急。但是呢，千万不能以它为主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Our restaurant is often packed with customers, many of whom are active Douyin users, he said. Diners like taking selfie with the wall of instant noodles and posting pictures and short videos online. Over 2,000 customers visited Xu's restaurant during a week-long National Day holiday. The bestseller are spicy instant noodles from South Korea because they cater to the taste of the local, he said.But in another instant noodle restaurant only 10 kilometers away from Xu's, few tables were occupied. Most of customers never come back, said Liu, the shop owner. Some people enter our restaurant out of curiosity, but left very soon after they found out we only sell instant noodles. In fact, instant noodles have seen a decline in their popularit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rise of food delivery services and the growing importance attached to healthy diets. Usually high in fat and sodium and low in vitamins and minerals, instant noodles have been regarded b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as junk food, even when they are topped with fresh vegetables and mushrooms. Another reason is the price, Liu said.A bowl of instant noodles in his restaurant costs around 25 yuan, more than five times the price of the packet of Chinese-made instant noodles sold in the supermarkets. But Xu, bustling around his restaurant to serve his customers, were more optimistic. Starting a business means taking a risk. For me, things are looking good, at least for now.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小星星的故事，小星星的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Little Gorilla. 那今天，这次老师想为大家讲露丝·伯恩斯坦的作品《小星星的故事》。从前有一只小星星住在丛林当中，它小巧可爱，大家都爱它。用各自的方式给他各种各样无处不在的爱。后来呀，小星星长啊长啊，终于有一天，小星星长成了另外的模样。那么，大家还会一样的爱他吗？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ittle Grilla. Story and pictures by Ruth Bornstein. 那我们的故事开始了，小星星。Once there was a Grilla, and everybody loved him. 从前呀，有一只小星星，大家都很爱他。His mother loved him. His father loved him. 他的妈妈很爱他，他的爸爸很爱他。His grandma and grandpa and his aunts and uncles loved him. Even when he was only one day old, everybody loved little Grilla. 他的爷爷奶奶还有叔叔阿姨也爱他。虽然小星星才出生一天，大家就都已经爱上了他。Pink butterfly flying through the forest, green parrot in his tree, and red monkey in her tree, all loved little Grilla. 飞过树林的粉红色蝴蝶，停在枝头的绿色鹦鹉，还有坐在树上的红色猴子，每个人都爱小星星。Even big boa constrictor thought little Grilla was nice. 就连大蟒蛇都觉得小星星很可爱呢。Giraffe walking tall through the forest was there when little Grilla needed him. 每当小星星需要帮助的时候，比如说他爬上了树但却爬不下来的时候，长颈鹿就会穿过森林走过去帮助他。 Young elephant and old elephant too came to see him. 象妈妈会带着象宝宝来看他，快看呐，他们正在给小星星洗澡呢。 Lion roared his loudest roar for him. 狮子呀，还会为他发出响亮的吼声呢。你快看呐，这只淘气的小星星，它正拉着狮子的大尾巴，狮子能不叫吗？Even old Hippo took him wherever he wanted to go, because she loved little Grilla. 河马奶奶也很疼爱小星星，无论小星星想去哪儿，她都会带着它去。Just about everybody in the great green forest loved little Grilla. But one day, something happened. 这座大森林里的所有的动物们都爱小星星。可是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了。Little Grilla began to grow and grow.And grow, and grow, and one day, 小星星啊，慢慢地长大，长大，越长越大，直到有一天 ，Little Grilla was big. 直到有一天啊，小星星变成了大块头。我的天哪，它好大呀 ！And everybody came.And everybody sang, Happy birthday, little Grilla. 啊哈，大家都来了，大家一起在唱。小星星，祝你生日快乐。And everybody still loved him. 而且呀，大家还是依旧很爱，很爱他。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个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委婉地告诉了我们，宝贝们，无论你们长到多大，把爱无私奉献给你的始终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以及亲人们和朋友们。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学会感恩。好了，那